现经典，听见成长。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海浪、草原、沙漠、 美食， 嘿，一起来跳舞啊！ 不要以为这样的生活每年只有几次， 或是在做梦。 记得工作日上午11点到12点，锁定 FM97.4，音乐在路上，和泽华一起带上音乐去旅行。 是的，11点01分，今天是下雨的天气，欢迎光临，带上音乐去旅行，我是泽华。下雨天，你的心情是怎样的呢？此刻的路况又是如何的？不要管那么多，难得的下雨天，好好的感受一下。 玻璃瓶里插满小小森林，嫩绿的生命，白夜装着傻的光影，像有着心事的一张表情，而你低头拆信，想知道关于 伤心。 方文山作词，这一版呢是周杰伦作曲并演唱的《听见下雨的声音》。其实这首歌曲呢也是方文山执导的电影的同名主题曲啊，之前是由魏如云演唱的女声版本，后来在专辑《哎呦不错》当中呢，周杰伦是把自己的版本重新带了回来。杰伦的版本呢是用低沉而寂寞的那种孤寂感吟唱着，好像是带着大家一起回到了爱情的回忆场所。爱情受挫的时候，无论是在影视剧当中还是现实生活当中，好像都能够跟雨天相关起来。其实如果今天不是特别忙碌的话，感受一下下雨的感觉其实是挺浪漫的一件事情。好啦，今天的白天呢气温呢也是比较舒服的。今天下午先跟大家说一下天气情况哈，阴有小到中雨，是伴有雷电的，偏南风2-3级，最高气温会在25度，很舒适的气温，最小相对湿度是70%，但是出门的时候一定要记得携带雨具。下雨天的时候在室内好好的转一转是最好的选择，所以带上音乐去旅行。今天呢我们继续的前往美国的博物馆，去好好的感受一下。今天要去的是芝加哥的科学与工业博物馆。这个工业博物馆呢，从1933年开始就一直致力于要把一些晦涩难懂的科学原理用非常简单的方式解释出来。当然比如说用简单的语言或者是简单的互动，可以让大家搞明白，哦，原来如此。用一种可以理解的方式呢，带着大家好好的把这个复杂的世界呈现出来。我们来看一下这里的项目都有哪些哈，比如说能看到小鸡孵化的生物基因研究所，小朋友们应该觉得很有意思。还有自然现象模拟馆，比如说打雷啊下雨啊到底是一个怎样发生的过程。航母体验、玩具工厂、芝加哥未来能源等等等等。 Shake, rock your body shake, let your body shake, everybody.Oh yeah, come let's get shaking out. Have fun, this what it's all about. So shake your body and dip it down. Shake, shake and hit. No matter where you are, shake, shake and dip. I'm gonna show you how. Make a bid. 你跑伤心，你跑艰辛，我这一生是对的，便会痛，就算天色再沉。继续唱，我要继续跳，唔理系舞台大小，唔理系冇人叫嚣，只知道冇嘢比你哋更重要。想尽情舞蹈，我感觉飞上太空，我只拍我掌控，心的气派，独有气势未痛快，潇洒无摆姿态。So move your body, let's smile, and we enjoy the night.让我可以唱，不必接麦。继续唱，我要继续跳，唔理系舞台大小，唔理系冇人叫嚣，只知道冇嘢比你哋更重要。想尽情舞蹈，我感觉飞上太空。我只拍我掌控，心的气派，独有气势未见怪。Dipping in and splash them out. Oh yeah, come let's get shaking out. Have fun, this what it's all about. So shake your body and dip it down.张敬轩和容祖儿合作的一首新歌，实在是非常的想要 shake and rock your body。 歌名呢叫做 Make a Beat， 当中有到嘟嘟嘟嘟嘟，听到这五个音的时候，是不是觉得中午时分可以吃汉堡啦？Yes， 是的，这首歌曲呢也是某一个这个快餐公司的一个主题曲啊，全新的。好的，刚才我们来到了芝加哥的科学与工业博物馆。首先呢，我们提到说这里有一个自然现象模拟馆。自然现象模拟馆当中呢，提供了包括有光、火、龙卷风，是的，你没有听错，龙卷风、雪崩、海啸等现象的模拟，尽最大可能呢满足我们对于种种自然现象的好奇。这其中特别要说明的一点是，高达40英尺，也就是大概12米高度的龙卷风模拟器是吸引了每天大量游客的驻足啊。通过操作一旁的控制风力和风速的按钮，就可以站在龙卷风产生的区域当中，吹一场浑身通透的龙卷风。毕竟即使是在龙卷风频发的一些地方呢，你也不一定有机会能够遇上这样的一次体验，而且大家根本不想遇到这样的体验。所以注意这个龙卷风的强度需要大家控制好，站在风口的你呢才不至于飞起来，但是站不稳的可能性还是会有那么一点点高。 现在我才晓得有些事太难得，经过时间的河，一些与你擦肩而过了，我曾经拥有的在心中深埋着，还好没有忘记，一些物是人非过去了。这趟列车下次再进站，一边离开安心等待，有个人在等着你到来，让我每次穿过黑暗，一眼就能找到你，在这途中发现天外有山，即使很深也让你能看见。现在我才明白，当天和你晚餐是我回不去的，就算早在梦里不复返，如今身在太空另个寂寞星球，是不是就自由，聚会的没人懂不会懂。这趟列车下次再进站，你别离开安心等待，有个人在等着你到来，当我每次穿过黑暗，一眼就能找到你，在这途中发现天外有山，只是很深也让你能看见。每个人到现在才能了解，每个人到现在才能发现，每个人到现在才能明白，非要等到现在后知后觉。找到 郭顶创作的第三张专辑《飞行器的执行周期》这张出来以后呢，就大获好评啊。刚才我们听到了这一首《下次再进站》，编曲非常特别，同样是来自于这张专辑。前面我们说到了，在这样的科学与工业博物馆当中呢，大家可以自己调整一下自己想要体验的高度和强度，然后去体验一下站在龙卷风风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但是放心，在旁边呢一定会有志愿者去给你调一个最佳的一个强度，并且为你讲解一些关于龙卷风的基础的知识。比如说，当靠近地表的温度比地面温度低20摄氏度以上，因为地面空气的上升才会形成龙卷风。所以来到这里呢，你会发现一边在感受好玩有意思的事情的同时，一边呢也可以长知识。接下来我们要体验的是火车。好像现在火车大家再熟悉不过了，无论在哪里都已经不是最流行的，只是我们出行的很方便的工具之一。但是在博物馆当中能够见到贯穿美国整个国家的火车线路模型，到了现场之后你可能也会发出惊叹声。整个模型呢完整的展示了从芝加哥到西雅图一路上2200英里的风光，包括我们可以看到的有村庄、河流、高山、岩石、荒漠、城市。虽然这些都是虚拟的，但是你在看这些虚拟的地标的时候也会觉得，哇，如果真的坐上这一趟火车线路的话好美。建筑和自然风景的精美的细节呢是不用多说的，令人惊喜的呢是整个模型极具巧思，并且是暗藏着种种的玄机。想象一下吧，此刻呢我们在火车上看到了前方说的村庄、河流、高山、岩石、荒漠、城市等等，和你曾经很爱的那个人。 我单纯唱着歌，有时孤单，也是哼着快乐。最难忘的全是你们，让我总不是一个人。后来我们走偏了青春，纪念长河，也许清晨。 事的平凡，好像是一起分享同桌的晚餐，是吧？是你给的爱一如繁花盛开，季节去又来，你过了每一个温暖，回忆聚又散，我恋过每一个夜晚。 来自于吴青峰作词阿美演唱的《你和我的时光》是2011年的作品，也是收录在《你在看我吗》这张专辑当中啊。那个时候呢，阿美出道15年，歌迷呢对于阿美来说就是最重要的家人，无论好与坏都永远的陪在阿美身旁，作为阿美坚强的后盾。这么多年来呢，他一直很感叹说自己没有一首属于歌迷和自己的情歌，于是呢阿美就和吴青峰一起来讨论这样的概念，希望说能够写出来一首歌曲送给歌迷。然后很快啊，青峰真的是用了一天的时间就写好了词曲，就是刚才我们听到的《你和我的时光》。当然，《你和我的时光》属于阿妹和她的歌迷，也属于你和你爱的人在旅行当中共度的那些美好时光。下雨天，听一些经典的老歌。外面下着雨，不要把车窗打开，感受想象一下且听风吟的状态。 突然落下的夜晚，灯火一个是斑斓珊，昨天已经去得很远，的窗前已模糊一片，大风声像没发生太多的记忆，又怎样放开我的手，怕你说那些被风吹起的日子，深夜收紧我的心，日子快消失了一半，那些梦又怎能做完，追赶这条路究竟是要去哪儿，大风声像没发生太多的记忆，又怎样放开我的手，怕你说那些被风吹起的日子，在深夜收紧我的心。Yeah.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6，适宜您穿短袖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半点资讯。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招聘电话69408726。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7月27号到29号，由林兆华导演、雷克生、李成儒等主演的话剧《老舍五则》将登陆保利剧院连演3场。著名导演林兆华选取了老舍先生最独特的5个短篇小说搬上了舞台。《老舍五则》分别用5个故事讲述了老北京市井人生的悲喜剧。5个故事悲喜交融，剧中人都在认真地做着自己的事情，解决着自己的问题，似乎并没有人要搞笑，但是事件本身非常可笑。雷克生与李成儒这两位老戏骨同台飙戏，将是这部剧大家比较关注的话题。两位艺术家在剧中饰演多个角色，每个人物的身份、气质、形体、语言都有不同的变化，对于表演者来说是一种极大的挑战。最后来关注，8月19号，北京民族乐团将为观众带来一场互动体验音乐会《疯狂动物城》，精选中国民族器乐作品中以动物为主题的曲目，用中国民族乐器描绘动物经典形象，向民族音乐爱好者普及中国传统民族音乐、器乐知识、乐曲鉴赏。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世界那么大， 哇哦！ 假期那么少，到底该去哪儿呢？ 来吧，跟我走，我是泽华，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带上音乐去旅行，我是泽华。前方有一波非常可爱的小清新的歌曲，你熟悉的旋律，可能不太熟悉的演绎方式。南山南，来吧。 你在南方的艳阳里，大雪纷飞，我在北方的寒夜里，四季如春。如果天黑之前来得及，我又忘了你的眼睛，曾经一生做不完一场梦。 他不再和谁谈论相逢的孤单，因为心里早已荒无人烟。 想一想，只为拥抱你， 喝醉了他的梦，晚安。 很特别的版本，非常清新的《南山南》这个版本呢，来自于郭思和刘双的演唱。带上音乐去旅行，今天呢，我们去到的是芝加哥的科学与工业博物馆。前面我们是在自然现象模拟馆当中感受到了这里光啊、火、龙卷风、雪崩、海啸等现象的模拟。之后呢，也去看了一下这个火车博物馆当中火车的一个情况。还记得吗？这里有一个模型，这个模型呢，完美的展示了从芝加哥到西雅图一路上2200英里的风光。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两旁的村庄、河流、高山、岩石、荒漠、城市等等。当然更重要的是，这样的一个模拟图呢，它其实还是可以进行互动的。在模型上有一些互动的按钮，大家可以通过它来移动一座吊桥、关闭隧道的功能，或者是砍倒一棵树，很适合带着孩子一起来感受。在这样的一个玩乐的过程当中，孩子可以学到很多的东西。此外呢，还有一点比较适合情侣了，模型呢有1小时2次的夜晚模式，彼时的城市熠熠生辉，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构成芝加哥和西雅图天际线的每一栋建筑是怎样的瑰丽，怎样的漂亮。其实关于雨的作品有不少，雨季的故事、雨、听见下雨的声音等等。此刻我们听到这首作品，来自于孙燕姿的《雨还是不停地落下》。 从日落到日出时针，走过一个圈，沿途找寻曾经遇见反转的地点，开心大笑那个早晨被藏在哪边，独自徘徊的那些深夜，辗转难眠，跟着你的影子走在长长的路上，跟着你的阳光总是走得好前面，我们一起经过花开花谢的季节，就算大雷也不曾退却，一路向前，可是雨天长

非常熟悉的旋律哈，你唱的到底是第一次还是此刻的雨呢？同样的旋律，不同的歌词，同样来自于光良的演绎。下雨天听一些跟雨有关的作品。欢迎回来，这是正在直播的带上音乐去旅行，我是泽华。今天节目当中呢，下雨天我们找一个室内的场所去躲躲雨，当然这个室内的场所一方面好玩，另外一方面呢可以获得一些知识，挺有意思的。来到的呢是芝加哥科学与工业博物馆。接下来我们要去的这个地方有意思，好像感觉是给小朋友玩的地方，但其实大人来到这里好像格外的有趣。不要惦记夹娃娃了，来为自己造一个玩具吧。这里的玩具工厂呢，可不只是面向10岁以下儿童的科学实验室，对于大人而言，这里也是一个非常好的玩乐场所。玩具工厂呢，采用了全透明的设计，每一步的生产流程呢，大家都可以看得一清二楚的。只用支付$5的费用之后，就可以亲眼的见证陀螺玩具是如何诞生的。当然，首先我们需要在入口处选择玩具的颜色和样式，工厂呢会根据我们的选择挑出相对应的构件。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四种基础立面的构件，包括有立方体、球体、四面体和圆柱体。然后我们绕着长长的生产线走，可以看到打孔机以及安装螺丝的机器，在生产线的尽头呢是组件和包装的场所了。最后会看到一个机器手臂，将包装好的产品送到玩具出口处。我们为自己量身打造的玩具就这样产生了。好了，前面我们听到的作品呢都是比较缓慢的跟雨有关的作品。谁说下雨天的情绪一定要是荡荡的，有一种慵懒的调调。下雨天同样听快歌非常的过瘾。此刻听到这首作品， 你可以问一问你副驾驶的那个爱你的人。 眼睛看我，看看我的眼睛，想问问你，问你一个问题，你我我还在演什么戏？戏如人生，还是人生如戏？你爱的人到底是不是我？是否真的懂我？是另一个样子。如果你愿意，我卸下我的面具，给你我全部，全部的我都给你。 一晃也是八年前的作品了，来自于2010年王力宏的专辑《十八般武艺》当中的 Do You Love Me。 在这首作品当中呢，当然我们听到的也是有王力宏自己参与到作词作曲和演唱。11:55，今天的带上音乐去旅行，我们的行程就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全程的旅途。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明天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了。好啦，下雨天肯定少不了这首作品，今天应该如果听音乐电台的话，反复的都会出现这首作品，每一次听只要会唱跟着一起唱就对了。我是泽华，拜拜。张宇的雨一直下， 雨一直下，气氛不算融洽，在同个屋檐下，你渐渐感到心在变化。你爱着他，也许也带着恨吧。青春耗了一大半，原来只是陪他玩耍。真想离开他，他却拿着鲜花，说不着边的话，让整个场面更加尴尬。不可思议吧，梦在瞬间崩塌，为何当初那么傻，还一心想要嫁给他。就是爱到深处才怨他，舍不舍得都断了吧，那是从来都没